是绿色的生命，绿色的歌，我们的希望你能理解，我们的向往你也懂得。别看你幼小的树苗多稚嫩，后来一居上，这是自然的法则。你有着雨露的滋润，阳光的照月，你有着人民的爱护，大地的依托。我们今年才十几岁，天天的绿水，日日喝，年龄半岁，红旗长啊，纯洁的心灵闪光。艰难道路的曲折，革命先辈洒热血，才筑成了辉煌的功德。二十年的腾飞，解说过上苍老，还要努力开拓深化改革，新世纪将展现崭新的风貌，新世纪将展现全新的生活，笑迎挑战雄关过，总有那艰难险阻不过是几数啊，是几数，你礼数精悍须自信，一道道年轮就是拼搏中原地，枝叶参天润下尘，祝愿你农民遍地抒情歌，到那时你造福人民多多奉献，我们也长得成才中的楷模，是技术你有充盈的活力，同学们更有完美的人格，看他们激情潮涌心头热，四方间光辉的未来壮山河，这世界众多的友人心振奋，掌声中有人吟唱边行高歌，一人唱万人和，豪情万怀歌唱祖国，山川相依气势磅礴。

先生的神迹人敬佩，几只风筝进火中金，大恩难忘不敢言谢，当共享所得了表尊心。说着话取下年货桌上放，先生为我守岁送旧迎新，雪琴连说好好好，除夕夜你我醉里看乾坤。到后来先生便会 听众朋友，第十一届金门曲会闭幕式的实况录音呢，今天就先请您欣赏到这儿。明天同一时间啊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那接下来的时间呢，请大家欣赏一段骆玉笙先生演唱的一个京韵大鼓的小段《毛泽东诗词送瘟神》。 一神州，敬顺姚红与随心，翻转了青山着意，化为桥，天连五岭